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禅修是一天的禅修，但是题目是色无量心，所以不免今天慢慢从继续，从知到悲，然后从悲到息，从息到舍，这个修行有它的次第。目标是，如果我们修依照这个次第，我们了解这个次第，目标是我们渐渐能够合起来，在所有的因缘有相续，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道理，清净道理，道论是给那个好母亲的比喻，好母亲生孩子，如果他对他没有吃，那他是完全靠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保护他，用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发菩提心，就是视为一切众生为自己的母亲。不过一些众生不喜欢自己的母亲，那变成有一点复杂，不过什么都发，什么都能够处理，什么都有办法，没有不可能有因缘没有办法处理，因为法的智慧，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。那如果母亲看孩子生病，他一定会照顾他，对不对？这是悲，如果他成功，他健康，他能够做他的事，那他就欢喜，那如果他不需要他，他就是他不执着，所以孩子变成很健康。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也可以用不同样的道理。关于快乐的，有快乐的人，我们用慈；关于有苦的人，我们用悲；关于有福报的人，我们用心；关于做罪的人，做不合理的事情的人，我们舍。在什么情况下，慈悲喜舍是代表健康的心，善的心。那依照佛法，依照中医，也依照印度一些，其实多半病都是因为不健康的心，不健康的心，那身体也变成不健康。那其实我们已经出现跟不健康的心的种子，我们都执着小孩，执着最厉害。如果有母亲的经验，小孩真的知道他需要什么，他依照他的意思，他缺乏什么，他一定让你了解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舍，还没有这种智慧，他先要长大，他才会了解舍的重要，对不对？ 不过，因为他马上能够反应，在什么情况下，所以他很可爱，他不会有那些不合理的思想。他很清楚，他知道是他需要什么，怎么他能够得到他的目的。他是最健康，因为其实简单就是健康。我们平常就变成很复杂，那不健康。平常是简单的人比较健康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多半是处于谈那个担心等等，扫兴，多半是不合理的，不是合理的。一定要了解。所以佛是说，在阿含经很多地方，这个那些感觉不是属于有智慧的人，都是属于没有智慧的人。像担心愁云，扫兴，太悲哀等等，太 depressed， 都是属于复杂的心。那其实那个四无量心也是教我们怎么变成越来越简单，在什么情况下合理的反应，是完全自然的。有快乐的人我们也快乐，有苦的人我们也感到他的苦。如果是福报的人，我们也很欢喜，对不对？这是完全自然的。如果有罪的人，我们应该是，因为我们不执着不拒绝。所以四无量心的修行的伟大是在每天的生活中，用它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渐渐会变成很自然、很简单。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不需要多想，我们当下处理，用适合的感情，马上能够处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有讲过。这个心的分别是靠感情，靠收。如果感情复杂，那心变成复杂；如果感情简单，那心也变成简单。心简单，那它很容易如实分别。现在我们也有讲过执行观的修行，不但是在适合的因缘、适合的反应，不过也是你把握你的所缘，你培养戒心， 神阶，我们有讲过，修心其实把握修心是把握两种注意，神阶注意跟什么注意？真实注意。Tattva manasika Adimokshiki manasika， 如果你把握这个两种足意，直观的所愿，直观的修行，你一定会成就。依照现在一定要了解南川跟北川的不一样，在南川佛教只是来修观，对不对？不过北川佛教其实是相反，观是来修知。因为究竟所愿是心，心不动那就是知，心动那就是观，你让它动依照你的意思，那你就修行自在。一切是谛论，是阿毗达摩论，都是这样讲。那如果你习惯在心不动，那个心动的境界，那当然你也是为为空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一个所愿，就是真如空。在南传佛教，真实作意是管理很多所愿，在大乘佛教真实作意最后变成一个所愿空。所以我们有学过所有的相都是真如，只是被转法，这是菩萨道。来能够这样了解，你就是一定要多多修微细的色无量心的了解。色无量心的了解是最好的方便来思维一切法为真如。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道理，不但北传佛教有，南传佛教也有，门传佛教也是讲这个色无量心是合跟无量智慧。无量智慧属于什么？属于解脱的所言，为声闻解脱的所愿是涅槃。涅槃是观待法，观待什么？观待轮回。真如没有什么观待法。所以昨天我们有讲过，离所有的法本来是离，处理的离。学菩萨道一定要思维那些道理，是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了解对 不管我们是修仙位道，是修菩萨道，论述所教的对修行帮助很大。 好，菩萨道一定要怎么样？ 一定要，我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。菩萨道对修行的了解很重要。不管你是修声闻道还是菩萨道，你了解论述所教的道理，对修行帮助很大。我有一天教在兰州佛学院，在甘文都那个切克尼马里波切，他邀请那个泰国的僧端王，他又来甘曼都，因为甘曼都很多那些内瓦里民族，内瓦里，不知道内瓦里，这是尼巴的原民族。他们那个拉吉布进入那巴之前，他们关了巴了好多千年，他们相信他们是萨迦民族，属于萨迦，他们的语言有一点像西藏话，西藏人也相信他们是属于那个萨迦民族，缅甸人也是这样想，大家要属于萨迦民族，我们不但我们出家人，不过萨迦民族其实都被杀，你们知道这个故事，剩下很少人，不过还是大家要属于萨迦民族，因为佛那么厉害。那个泰国有两个彼得他可以讲，有两个大断地，一个是属于那个僧端王，一个是分开，那个僧端王的断地比较小，不过那他还是最大的大学在蒙古全仁光，它是属于那个僧端王的藏地，那边很多他们帮忙不少，印尼法师、尼泊尔法师，别的国家不是佛教的国家，他们给他们免费教育，泰国政府帮忙很多。那个僧，泰国僧端王他来安中一些 institute 就有讨论，他很赞成那个论述菩萨的思想，他又说其实我们在泰国也应该学论述菩萨的思想，因为对佛法的了解很有帮助，跟我们的阿含经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冲突，我们有这种讨论，所以现在也慢慢的很多缅甸法师、泰国法师开始了解论述法师的思想的作用，我们学对修行很有帮助，哪里都不会执着，不可能。 佛莲在阿含经说究竟法只是一个，没有两个究竟法。那菩萨道都是靠这个思想，这个思想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菩萨道的十无量心都也是靠般若波罗蜜，是来吸收般若波罗蜜，来吸收究竟法只有一个，大家已经虽然不知道，大家已经设在究竟法里面，因为涅槃没有生，也不会灭，它什么时候都在。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，所以我们不了解涅槃。那佛就是教在阿含经里面，也是教修行，就是找自己。找自己找不到，那开悟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们是用十无量心，也一切众生找不到，一切众生没有办法抓，不过还是存在，对不对？好像虚空有名字，你要抓抓不到，它存在还是不存在？一切法就是这样，这是名字而已。我们所执着的法是名字而已，不是真实。菩萨的修行都是靠这个道理。如果这样思维这样想，不管你要变成罗汉变成佛，对修行帮助很大。知道，因为无量你不能够抓，你所抓的都是有量。如果我们不抓，我们不会继续活的，一定要抓。不过这个你抓的所缘跟无量是不能够分开的，所以一切相其实是属于真如，要这样了解。你的亲爱的众生，忠心的众生，你导演的众生也是真如，属于真如。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发处理他们，不是我们处理他们，对不对？法安排他们，不是我们安排他们。法本来就平等，我们不平等，因为不平等，所以我们无法用十无量心。那十无量心，大般涅槃经等等是叫十无量心，就是涅槃，就是真如。如果你在心真如的了解 发感情，那那个感情不会干扰，因为你不了解心的真如，所以感情会干扰。嗯，一定要了解。说干扰的事情就是感情。嗯，所以佛是说明缘起，在什么阶段能够播缘起的那个 vicious circle， 怎么说？旋回二旋，嗯， 二性循环 可以这样说， 二性循环性空法师的性， 性 循环， 循环 ，OK， 循环我知道，心循环，谢谢 ，OK， 心循环 ，OK， 那我们都是在那个二心循环，因为我们执着感情，所以在哪里怎么能够搏这个二心情观？不执着感情，让感情在真如心出来，这是四无量心的秘密。如果你让感情在真如心出来，感情没有什么问题，都是清净，是不是这样 ，April？ 所以不管为声闻还是为菩萨，为所有的众生，解脱的关键是在哪里？有出有收，有收。所有的宗教不是这样讲，没有这个智慧，不过也是讲同样的道理。耶稣也是给你看真的心，对不对？这个身真的心就是属于谁？属于究竟法。经法你不会抓它，所以好像虚空不是虚空，不过好像虚空，虚空能够收所有的对象，那个真如心也能够收所有的感情而不执着。所以不需要，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不需要压迫感情。你压迫感情，那很大的问题。要了解感情，感情的根本，感情的根本是在这个真如心，没有限制的心。 打的以前有这样的翻译，所以现在很难改变。不过不是好的翻译，为什么？比方说即时论，释迦菩萨是说明心性，心阳为爱，爱是好的东西，宗教的爱，宗教的爱就是解脱的条件，因为没有信心，什么都不会，解脱不可能。什么是信心？宗教的爱，这个感情就是属于究竟法。条件是你有般若，如果没有般若，那不是究竟法。所以一定要配合究竟法的了解跟般若，这样才没有冲突。什么是般若？你们是在学他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，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。其实是无量心，现在我们开始学悲心，所以要用这个智慧修悲心，要因为我们有学知，所以我们有了解知是积极的态度，不是你只是要一切众生快乐，你也要一切众生之间有好关系，有他们没有互相欺骗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那转佛教，我们常常说那个metta anusasana sutta有两种，一个是随意利益，一个是不欺骗众生的好处。 哦， 儒教的理想， 这就是人，对不对？钱跟人有很有关系，钱就是政治。 钱 儒家的功德，钱诚心， 诚 心， 诚心， 诚实的诚。 哪里错了？因为钱会有人，没有钱不会有人，对不对？人也跟宗教的爱有关系。那个德勒斯很喜欢看路威，跟那个唐斯顿，唐斯顿就是这样叫。以前我有研究这个，不管是什么宗教，天主教，还是耶稣教，还是道教。都是靠什么？靠人，人，所以人选，依照他的意思，连科学是靠人，这是很有意思。科学也是人。现在悲，那悲不能够从自己开始学，我们已经有讲过，我们也有讲过为什么。现在依照清净道论，不但清净道论，你们可以找到在别的地方，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。修自性观的相方是什么？真，真是他的，好像你们可以说是敌人很容易看得到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如果有嗔恨，你没有痴；如果有痴，你没有嗔恨。因为嗔恨是最害众生，所以一定要是无量心从知开始。依照阿毗达摩，嗔恨是好像突入你的血，你的血环有突，这是人，这是嗔恨的感觉，很有意思。阿毗达摩是这样解释。为什么？因为嗔恨的所依是心，你有嗔恨，你其实害你的心。你怎么害你的心？你就是让你的血，因为心的所依只是在心脏，对不对？特别依照南传佛教，那你就让你的血入那个土，所以你其实你有嗔恨，你不是特别害你的对象，你是害自己， 定要了解。所以有尘埃的人很快就成老，老化，要继续年轻，多多修持循环。印度医学是这样讲，其实中医也有这个道理。因为尘埃你不会什么感，感就是人学不干净，对不对？感的功能就是人学清净，度百度，对不对？那不但是印度医学，中医也有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发脾气、生气，你就让你的血吸收土。依照中医，依照印度医学，湿发跟民发是在一起，不是不能够分开的。现在西方医学慢慢也开始了解这个道理，慢慢也有研究。很多人很早就出现肝脏病，连很好人我认识一些出家人，很好的出家人，很有慈悲，二十多岁就往生了，肝病，那这是遗传，过去的生命发脾气，多多发脾气，我们无奈，我们都是我们的过去的结果。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的父母，对不对？不过反正这是真的道理，一切事如果有深度可以看得到，学每个感情有它的颜色，尘埃的颜色是黑，痴心的颜色是白，让血变成凉。尘埃就是让血变成黑，血变成黑也就是老化的过程。老人家因为风劫越来越明显，所以血变成黑了，因而血很凉。所以如果有深度修行很好，你可以看别人的感情在他的血、心脏的血里面清净到了地道。那每个感情有它的颜色，在印度有一个城市，南印度马杜埃，马杜埃是很有名的古城，很多那些寺庙在大院那头，里面有 Yoga Museum、 Yoga 博物馆，有一个俄罗斯的人，我忘记他的名字，他发现方法怎么那个照片 Aura， 每个人有他的 Aura， 他的怎么说 气场， 气场 七层。那可以扒一下，那个俄罗斯人他又发现怎么做？那个马杜埃博物馆、尤格博物馆，你们可以看到不同样的阿罗巴，每个颜色就是代表不同样的感情。如果多生气，那他的阿罗巴变成比较黑；如果多爱，他的阿罗巴比较白；如果多嫉妒，比较黄，等等，都有他的阿罗巴，有他的颜色，可以做照片。所以感情要很小心，注意利益众生是感情，注意害众生也是感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教的智慧对感情是最深、最彻底的。因为感情有轮回，因为感情有解脱，是不是这样？ 感情有解脱， 解脱的因缘。感情是轮回的因缘，也是解脱的因缘，两个。感情在进入心，那就是解脱。 self-pity、嗯、self-pity 我们翻译为、自怜、嗯、可以这样说。所以你不会从自己开始，你从自己开始呢变成自怜，不是悲，对不对？观世音菩萨怎么变成白独木还是绿独木？他是为众生的苦，连观世音菩萨那么厉害的修行人，他其实是佛流泪。那个不过因为它的深度，那个泪就变成独木、白独木、绿独木，在藏传佛教比观世音菩萨还流行可能、 藏传佛教有21个度， 21个度木。一些地方神地它会自然从地出来，好像卡曼都也有、他们这样相信、不知道。不过我有看过它会没有，不是人造的，它是从石头出来的自然。有西藏那巴有一些这种地方自然的独木，很多人去拜那边。好，那怎么我们能够思维哭而不流泪？ 心里有苦的话，就是 保证 你心里不平衡 吗？就是三昧，有三昧，三昧是靠什么？真念。所以你要保护你的悲，有真念。真念的体我们有说明，你专注你的所愿，不受别的所愿的影响，对不对？这是真念。你的心会拉开，因为你的心会拉开，你可以用智慧来放东西，你的经验的要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正念，你有注意，而不是被别的所缘所干扰，所以心拉开。心拉开才能够修，思念处才能够修，思无量心。阿含经是说明究竟快乐就是修思念处跟思无量心。如果你要得到究竟快乐，一定要修两个法，思念处思无量心。两个思念处跟思无量心都是靠正念，没有正念没有思念处，没有正念没有思无量心。为什么？你是去知足那边成烦恼，你是修悲，那自利那边成烦恼， 对不对？那整年的功能是什么？我们就说保护性。所以佛是教有智慧的人跟没有智慧的人的不一样在哪里？有智慧的人保护他不行，没有智慧的人不保护他的心。怎么保护他的心？有慈没有贪欲，有悲没有自利。所以心完全健康， 只要你思维库以后选用适合的人物，如果不熟可以去看在平原里面干要死的人，开始我自己也有以前招呼一个要快要死的人，应该容易看得到，那快要死的人还是很生病很严重的人，那你使用它，然后你愿它什么是悲的愿，只有没有十个，只有一个 I am so bukalo sabba dukha muchatu， 愿这个人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人物从所有的苦解脱。I am so bukalo sabba dukha muchatu。现在如果你们要慢慢修大悲，可能晚上我会讲一点点菩萨的修行大悲。那怎么修？你也会记得，比方说哪里有大藏，现在在也门还是在苏亚，对不对？还有哪里有阿富汗，对不对？那你可能有看过在电视那边的众生的哭，有没有？很容易看得到，差不多每天有报告，怎么在那个也门小孩是有火力啦，还是那个被炸，苏里亚也孩子等等你。思维那些，然后你接受他的苦为你的苦，这是菩萨道。他的苦是我的苦，我的苦，这样发大悲心。是为你愿他解脱所有的苦，你接受他的苦，你愿他解脱所有的苦，接受苦愿他解脱苦，应该要变成一个过程，这样才能够发大悲。是 Teresa， 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？没有人支持他，他在加拿大就开始招呼那些生病的人、快要死的人。而且他很快乐，他不哭，很快乐，因为他服务他们。 渐渐越来越多人帮他们，本来他什么都没有，那好，那然后怎么继续修？很简单，你们已经有修五个亲爱的人物，所以我又劝告你们不要改变。有人问我可以不可以改变，不要改变，因为你用他们在修悲、修喜、修舍，你都用同样的人物，这样你习惯他们，你不用再想，你已经有印象，对不对？你改变那就不一样，你再重复要想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已经熟悉那些五个亲爱的人物，五个忠心的人物，五个比较会导演的人物，那你重复用他们，那些人物不是重要，重要是你能够用他们来了解道理，破坏限制，对不对？了解分别心，让我们很多苦，令他很多苦。分别不是问题，执着分别是问题，妄想也不是问题，执着妄想是问题。感情也不是问题，执着感情是问题。所以佛说明故地，也说明基地，基地就是执着，对不对？没有基，那没有苦，因为有基，所以有苦。基是苦的因，苦是基的果。一定要这样思维。所以你思维苦，你的心有适合的态度，那你很快乐，因为你要服务，对不对？你不分别他的苦跟自己的苦，还是很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真念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真念，你的心平淡。所以有真念在法能够平淡，没有真念法不可能可以调平淡，是不可能。一定要练习不断的思维这个道理。有真念，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先有信心。现在大家是讲科学的真念，什么不是佛法讲的，先有信心再有真念，有真念再有忏悔，有忏悔再有善法跟不善法。阿毗达摩就是这样讲，跟科学的真念不一样。 因为我今天靠信心，所以会忏悔，那心会平坦，对不对？所以想法以后，阿毗达摩是讲说，静安、心舍、悲川、南川也有，因为有正念，会有静安，会有心舍。四无量心也是靠静安跟心舍，没有静安心舍，你很难修入四无量心，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正念。 为什么又睁眼那心 起伏 不动？因为没有睁眼，所以心开始动。你是思维，苦不是思维给你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不睁眼。正念它跟定有关系，不过正念的定跟常的定不一样。常的定你跟所缘如花，这个定不是跟所缘如花。你让你的不想干扰你的感觉，你让它出来，不过你不随它，所以它不能够留很久。你随他，他在那沟流很久，这是真言的智慧。虽然他那些感觉出来，你还是继续思维苦，那他们就不干扰你。如果你能够这样修，那修行会越来越好。你的目的是了解，害你的感情，不是，压迫他，避免他也是好的方法。不过最好的方法是正念。你忍，他，看他好像不属于你，不是我，不属于我，那他就不继续。再来，再不继续，再来，再不继续，来很多很多次，不让他继续，那他的力量变成越来越弱。这是修行，在修行的过程，那些不好的感觉一定会出来，很多很多。如果你不随他们，他们变成越来越弱。如果你压迫他们，变成强，对不对？这是智慧，正念的智慧。 所以师父这个修悲，尤其是需要用这个般若，用这个真如的方法。 什么都要用般若，般若是就是智慧，修行。的目标就是清净，清净是高智慧，其他的就是定、信心、精进等等，都是智慧的用具方便。不过只有智慧能让你清净，没有别的法。 不过可能悲还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吧，因为慈你是善播慈心嘛，是一种快乐的境界，对。可是你悲的话，对象是苦的嘛，对。 不过，你已经有修智，所以你要解脱众生的苦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属于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自然从知到悲是自然的过程，因为你爱众生，所以你要你受不了他们的苦，因为你受不了众生的苦，你可以处理自己的苦，自己的苦无所谓，这是菩萨道。众生的苦重要，自己的苦不重要。如果能够这样修，那厉害厉害。这个都是靠正念。 跟咨询官一样，完全一样。只是现在你是为他们在守护，大家都守护，不管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，还是你对他没有特别喜欢不喜欢的态度，大家都守护，没有例外。因为大家有神，一定有受苦。生就是苦，老就是苦，死就是苦。究竟苦是什么？就是辛苦无常。大家都在无常，不过不一样是为菩萨道无常只是方便。只是理论而已，不要太执着理论，是方便了解智慧般若。那个无常是来，面对常见，不是真的。这个是还是不一样，还是不一样。因为那个时候你愿他们快乐，现在你是愿他们解脱苦。当然慈跟悲有关系，不是说没有，一定有。所以中文变成一慈，慈悲，他们不分别。不过还是你修的时候，你知就是你是思维众生的快乐，所有的众生都有快乐的种子，所有的众生都在哭，所以最后你得到是舍。如果你能够修知而舍，那知变成圆满。如果你能够修悲而舍，悲变成圆满；如果你能够修喜而舍，喜变成圆满。所以舍是智慧，什么智慧？般若波罗蜜。什么是般若波罗蜜？本来平等，本来无一物。对不对？本来清净， 本来清净， 本来清净 啊！ 本来离，离就是清净。所以你加什么在十四三，这是萨玛鲁巴，没有般若，所以我们是阿巴瓦那，还是萨玛鲁巴？萨玛鲁巴是你加在十四什么，阿巴瓦那是你要从十四拿什么？那众生就是这样，萨玛鲁巴还是阿巴瓦？所以不能够像修菩提修不坚定。为什么？因为靠名字不靠事实，事实是属于建筑，不是属于你的分别。 刚刚有个重要的东西我不太确定，就是说要把握两种作意，这个修持观的所缘，一个是真实作意，真实作意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圣解作意。 圣解作意， 在慈悲心历史虚无得变现界主义，舍你一定需要智慧，有智慧在能够舍，这个智慧就是忍辱平等，为大乘佛教本来平等，为阿含经依照阿含经，大家依照他的业，对不对？无奈，因为执行官应该现在知道方法，今天明天就修背，背很重要，那后天大后天就修心跟身，这样变成完全方法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那个五个人物不要改变，那可以很快。 不过师父在那个相光寺跟那个法云寺整理出来的啊、哦，有不太一样，就是说相光寺的就是直接修自己悲，对不对？对自己修悲。可是，在法云寺的话，师父就把它分两个，一个是。啊，先修自己，对不对？悲心是先对自己修，还是对别人？ 不是，不是，对别人。 对别人。 你不能够，你可以长高。 不过在相光寺是说对自己吧，可是，在法云寺就是对一个人。 这是错误，他们编译，因为他可能听不懂。 这个你没有过目过，你没有改过是吧？ 没有。 哦，所以法云寺的比较标准。 我不晓得，我也没有。 法云寺他们到捷克去嘛，对不对？ 哦。 他们到捷克住了一个月，对不对？师父这样改的嘛。哦。 不过后来也我没有编译。 哦，你又改了。 所以有一些错误。 哦。 因为我的口音不是很标准。 好，谢谢。 你悲平常不能够从自己开始，如果你已经有修行，可能在相关寺已经有定，那可以这样说。不过如果是初学者还没有定，那你不能够教他从自己开始，不然他一定有问题，他就起很多妄想的。